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桥车比较多；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黄岗桥车流量大；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到北沙滩桥车也是比较多的，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也是非常的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太空舱飘呀飘，无穷无尽，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那么混乱，孤单的一个人，天荒地老，晃呀晃，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茫茫人回头转眼瞬间，无疑是流浪汉，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天旋地转，爱的迷惘，有点烦，一世纪过了一半还很长，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哎呀呀呀，梦一场，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 17:08，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开始进入到一种非常慵懒的状态了，因为周末到了啊！ 是的，周末愉快，各位！ 哎，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啊！虽然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歌特慵懒，特有在云端的那种感觉啊，但今天我们其实聊了这些东西，其实也有点在云端的感觉，就是香飘四溢。 我倒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今天聊的这个，喜欢的人真喜欢 啊， 不喜欢的人可能真不喜欢。我就是其中某一类， 哦哦， 就类似于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狼牙棒，不是、 啊、 那 叫什么狼牙棒？ 那个 象拔棒是吗？ 不是那个。 你比划的到底是什么呀？ 就那特臭的那个榴莲。 哦、 哎，对、啊，喜欢的人特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哇、嗯哦，就谈之色变。 哦，今天咱们聊的是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咸瘦的就是真的哎，今天咱们聊的这百味真跟人生百味这也有点像， 对、 啊、都是什么酸甜苦辣咸，一般说人生的话也会用到这些词儿来形容， 对对 对，不对？ 对， 而且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大家在做饭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用这些东西吧，有的朋友可能用成习惯了，我从小做饭就是这么用的呀，不过大厨可能会教您一些不太一样的，有些您还真不能放这些。 嗯， 今天咱们聊的是香料， 哎， 以及一些香草类的东西， 对， 对吧？比如说像香菜、 嗯、 香芹、茴香， 边 百里香， 十三香， 像薄荷 啊， 对不对 啊？对对对， 这些也都算吧。 嗯 啊，等等等等，我们聊一聊这些特别有滋味有味道的东西。 是的， 啊， 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四节的嘉宾， 孔乙己吧，三节。 好，所以我啊，好，开始。 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 有点给我说蒙圈了，到底是三还是四？ 哎，跟我说的就是三节，怎么又四节了呢？ 不重要，咱们八点以后继续直播。 嗯啊，谁送饭啊？ 当然，在此我们也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 毛裤要脱了。 是，从本周开始，我们的毛铺的这个喊口令的这个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了。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喊号了。 对， 因为喊号呢您也抽不到任何的奖。 就是 啊 不过在此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有另外两个奖品。 是啊， 嗯，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514。 是，本节目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夕阳欢唱，这里有歌声欢笑，美食又奇妙。 对啊，再次提醒各位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再说那个我们的特别欢乐的毛裤了，我们今年的毛裤行动呢先告一段落，明年我们期待再接再厉，争取把红包做到更大，好不好啊？大家稍微休息一下，认真听节目啊！当然，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搜索的问题啊，包括厨房的一些问题啊，做饭的问题啊，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当然，如果想要刚刚那两份奖品，手绘的青花瓷的茶杯，或者是300元的观影卡啊，观影卡，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真实的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的一些小心愿就可以了，我们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这份礼物的。 嗯，好，当然这个小心愿您也得说清楚，您到底是要哪个啊？ 哎，对对对， 哎，是，当然，当然了，您说哪个都无所谓，只要能得也行， 我们就看着发， 是是是， 啊，反正是鸡选啊， 嗯 啊，是鸡选， 哎，鸡选， 当然了， 鸡 选，没跟你说吗？跟双色球似的。嗯，来，先让我们的嘉宾陈庆老师先跟大家说说香草跟香料，它， 我总感觉它是互相包含，比如说香料，它就包含了香草， 它是一类，香草还是指新鲜的香草， 嗯， 但是现在随着工业技术的发达，它把新鲜的香草不好储存，所以它变成干的了，干的香料了来去储存，好比说像百里香， 嗯， 现在有百里香香罐。为什么？它是把百里香脱水烘干，然后保留了百里香里头的油搁在罐里头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是液体就是固体的液态的就薄片，然后这样你炒菜的时候可以搁一些，然后它也能挥发，因为随着热度随着湿度增加的时候它也能出香味，这就是西餐的一种手法。像中餐里的呢，它花椒特典型的有鲜花椒， 对， 有干花椒，干花椒就是被脱水之后烘焙了，然后你可以用水来去浸泡的出来的是花椒水，但是你拿油去熬的时候就花椒油，但是原始的那个新鲜的呢也可以做花椒油，但是呢它就比那个要清香很多，但是他们俩的综合品叫藤椒油，所以它又不一样，改变了它很多，所以它包容了很多东西。 对，而且我怀疑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香料，香料有些比如像孜然什么， 孜然也算 应该算香料， 那是很可怕的东西。 是是是，我就说它新鲜的时候 啊， 可能啊吃着也好闻着也好，这个都相对差一点。 它没达到那个地步，但是它烘干了脱水之后它是很恐怖的。我们原来做过试验，只要不给它搁在盒里头，就是家里头就犯懒，可能拿一塑料袋直接一系往边上一搁，它能串味儿，尤其是孜然巨狠，能把你 的鲜的是吗？ 不是，是干的， 干的 脱水以后，鲜的倒没有那么恐可怕，鲜的你搁冰箱里它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嗯， 只有干的被脱水之后，而且它是被炒过的，有时候是，有些香料是被炒过的，炒过以后它挥发完了之后 要成晶体的香料的时候，你不使盒装，就能串的一片全都是孜然味， 就是味道比较霸道。 对，而且你要说，好比说西味的一样，像盐什么的都是属于西味的。 对， 糖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搁它边上，最后就变成孜然糖或者孜然盐了。 哦， 就是湿度大嘛，它很可怕的东西，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东西。 嗯， 它跟辣椒还不一样，辣椒可能它自己是内含的辣，就是它也算干料的一种。但是可是有问题，但是它不侵害别人，就跟您说的，它是孜然是最霸道的，就是它几乎能把你所有的味道全盖掉。 哦， 所以为什么要烤羊肉串的时候说加孜然一定要加热，没一个听说不加热孜然的。 哦， 因为在那个炭火上面去烤，它能把肉的腥臊味全都能盖掉。 哦， 它比盐还可怕。 嗯， 他一说这，我特想起那种感觉，就是霸道性的侵味，就基本上搁半天你打一滚，嚯，全是他那味儿。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用一些香料的时候为什么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吃一些特别清香的东西，或者说吃它原材料本身的自然的那个味道的时候， 对， 我们有些香料就不能使， 不能碰，你只要一碰就会乱了。 对，有一个叫什么，是羊不焦什么，牛不，就是反正炖牛肉的时候不放这个，炖羊肉的时候不放那个， 对， 叫 好比说像类似于，好比说像你像炖牛肉的时候，我们需要它快速的熟，我们可能会搁一点那个草果，八角，山楂，这就是属于它那个味型的东西。羊肉是不能搁的，是搁姜的，这要搁，萝卜这都没问题，你只要碰大自然的东西完蛋，就像孜然扔进去就废，羊肉就废了，尤其是清炖啊，还不是真的。南方的羊是叫胡羊，胡羊跟北方的羊跟西北的羊搁东西都不一样。 嗯， 为什么？是水气大，膻味小。 嗯， 搁的东西起锅也不一样，而且南方重酱，北方不重酱，羊肉不敢碰酱，只要碰了酱，就觉得它里头那个味道完全就失去羊肉的味道。南方是拼命的搁酱，要盖住那个味道。 那还是跟羊不太一样有关， 对， 对吧？ 对，其实就是第一啊，就是这些食材能够看出来，我们的很多的能工巧匠肯定不是从一看这植物好了，它以后能当调味品，能当香料，肯定不是。它是类似于，它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点一点去尝试，然后最后才有正确的用法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也挺，就中餐的调料，就是干料里头。挺长时间的，也是不断的去从植物上摘取获取，还有这个地方可能它特性的需求。 对， 我去广西存西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棵八角树是上百年的，巨壮观。你看到它是一个青皮的，都是三角的挂着，你知道吗？五角挂上，你觉得特别神奇，它就跟那精灵树似的，你知道？而且那边没有冬天，它全都是参，一直得有多粗，五六个人 啊，那么大个儿， 巨大，是在山里哈，没人动过的。 嗯， 它就是野的，就完了，它那有油，你能闻到，就很远的时间，就你刮风你能闻到它那个，就八角那味道，你知道吗？就你对于厨师来说，那个味道是特别敏感的，特别舒服，你知道吗？完了，我说这么大就从来没见过，我天，你想就这么壮观，而且到季节的时候他们是晒干的， 对， 他必须晒， 先 他不是说拿过来就 煮完晒， 对，他得煮，把那油提出去，完再煮，他有八角油，特别香，他可以做化妆品， 哦， 八角的油是做化妆品的，有， 天哪。 它是有一种清，那种味道是另一种味道， 带着一张八角脸， 不是八角脸，人家是油就没有那个那么冲的味道，但是它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就跟我小时候那时候80年代中的时候吧，我跟我们邻居，我们那时候小吧，完事骑着自行车，那时候骑特远，大概骑到西山，然后就去那儿逮蝈蝈去，然后去那儿逮蝈蝈，然后就发现那儿长的野的是那个叫花椒， 是也是有 花椒树， 叫不叫叫狗椒， 就反正就类似 野生的叫狗椒， 哇，特别香，就是那个味儿，就当然了，那时候没有水煮鱼，如果有，我当时就哇， 这么熟悉、啊、这个味儿。而且就你想我们在那儿逮蝈蝈也好逮蛐蛐也好，那你想那山里的肯定都是蚊子呀，都是什么、嗯、就那一排没有 啊，全跑了。 他真的是没有，那个是驱蚊的，那个八角台下边也是没有，什么虫子都没有，特别舒服。你坐那底下看着 小虫子受不了， 它是不，它太强势了，它那个味道更强势。 对， 你跟王老师说那个，我突然想起头几年前我们开始帮我们做北京旅游委做了一个千万工程的一个项目做培训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大姐是怀柔的，一大姐就是特别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是做香料，突然间说我们那儿发现一种。他有口音说的，说我们那有一个狗胶、嗯、我说狗胶是什么呀，没听过呀、嗯、 中间 狗胶 应该加一个咬字、 啊、完了我说啊，那什么，说我们那饼特别好，后来我才明白他给我做完了，还是野生的花椒叫狗胶、 哦、 完了呢他把那狗胶打碎了烤干了打碎了，他搁在就花椒盐做了一野生花椒盐、 哦、 做的烙饼，哎呀好吃死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明白吗，就是每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炒的，炒完了以后它按照比例这么样对的、 嗯、 对完了之后它搁在面里头它就会烙这张饼，它别的不会做， 哎，那也挺有意思的， 哎，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哎、 就跟我那次去我国台湾似的，然后应该在日月潭附近， 嗯， 我具体的想不起来了， 嗯， 然后就是人家那边有类似于那个 MBNB 的那么一种地方，然后人家那儿养着一颗，后来我就问主人，哎，我说养这是什么，我以为类似于刺儿球啊或者什么、 嗯、 后来人家说这样，给你三次机会你猜，如果你能够在三次机会当中你猜对了，你今天晚上免费住。哎呀我这兴奋啊， 我终于逮着 了，真是好，三次都不对，真的、 啊， 后来人家跟我说了，我说我就你给我十个机会我也猜不对，我看那个芥末树， 芥末树 我头一次见着， 你没见过吗？ 没见过， 这也是云南那边或广西那边才会产， 哦、 它出来是根的辣根的嘛， 啊对呀、啊， 人家辣根的、啊、那个长得不一样，叶子也不一样，我也头一次见着那个，我因为我们只是需要辣根， 对， 没有见过那个整棵的树， 是 为什么我当时跟看那八角那么震撼，因为你天天看那些灰棕色的东西，你突然看那一棵大树大什么几万倍，知道疯了，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这样啊，就理解不了、 嗯、 想不通、 嗯、 你知道吗，而且它需要那么多手续嘛，它就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植物的时候，你光看见成果的时候，你看不见那光上面那些东西，你看不见的时候是理解不了的。 对，这说一旁的啊，说一笑话，因为还有点时间。这个我有一朋友，是一女孩，然后呢特别好的朋友， 闺蜜。 对对对，她老公呢是在这个非洲那边算是 工作 派出去的， 嗯，公派， 大概就是两三个月一次去一次回来、嗯、然后呢有一天他说，哎呀明天我老公就要回来了、嗯、啊，我特别特别 你猜我如果我老公回来了，我让他给我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说你猜对我请你吃饭，我说这不太好猜，我说是不是正经的吧，把正经正经，我说给你买 不正经的，他问你 他说买你最喜欢那双鞋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猜了好久的，哎呀都说都不对，我说那是什么呢，哎呀回来之后我就得让他给我搓搓背，我都一个多月没搓了，哎呀我当时我说你让我猜也不合适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在滦平，通过教育扶贫3+3模式，切实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村教学点孩子吃热饭难、饮纯净水难的问题。碧桂园，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来说一说这个周末的北京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北京的情况呢，明天和今天相比变化比较大的就是云量比较多，然后山区呢报点零星的小雪，因为明天实际上是明天5点钟前后，这个凌晨5点钟前后还有点冷空气要过境，过境之后呢，白天的风力不大，基本上3到4级。到了明天夜间，因为有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所以风要加大一些，阵风可以达到6级。气温仍然是报的并不太低，是报到了8度，也可能阴天这个8度的感觉和这个晴天的感觉不太一样。今天实际上气温基本上达到了10度上下，今天感觉还比较温暖，可能明天就不是这种温暖的感觉了，因为云量比较多，光照不足，有点阴冷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星期天，气温呢是骤降了，因为白天预报最高气温是1度，然后夜间呢报到了-9度，那山区肯定都在-10度以下，所以又回归到冬天里的正常的这样一个温度水平，因为这几天气温明显的比历史同期偏高2到3度，所以最近几天天儿感觉很比较暖和。所以周六周日天气是一个不同的天气，那么周日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明显，周六呢夜间风力比较大，这就是周六周日的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变化。 好，那其他的旅游城市有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 比较关注呢就是南方呢，明天呢又是范围比较大的阴雨的天气，但是气温的变化并不太大。像南京啊、杭州啊、上海这一带，基本上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在10度以上，10到14度之间。那到了25号、26号，气温呢要有个大幅度的下降了，因为对于咱们北方来说，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25、26号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咱们北京像26号白天最高气温要降到-2度，夜间最低气温又要到-10度甚至以下了。那东北地区，这个到了26号之后，白天最高气温像哈尔滨、长春都要降到-14到-17度，所以这个冷空气的25号以后，有一些个比较强冷空气要过境。实际上这个冷空气呢，降温今天包括明天后天最明显的还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它明天报到-13，明后都是在零度-10度以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祝您周末快乐，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关注，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就差距很大，因为还有勾兑的，像四川很多地方是勾兑，好比说他用青麻椒加花椒完配大红袍，他勾兑一个组合，但是每种花椒的浸泡炸的薄厚都不一样，因为籽儿是都被去掉的，你千万别想那籽儿的事儿，籽儿是被去掉了之后呢，它不是被煮过一次，所以它那皮一定是特别干的，所以呢你要泡一定泡透了它再去炸，而且分火候，慢慢的炸，先浸后泡再升温再高速升温，这就是花椒油最后出来的香气完全不同了，而且花椒油用的地方特别多，在北京菜里头包括四川菜里头用的最多，其实在家里他所有人都说我搁花椒了为什么它没有那个味道呢，我们都基本上会组合，就是三种花椒左右一起组合，所以它的花椒层次味道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家里做呢用了花椒油到最后点的时候一定要加温度，温度好比说有更小的香料，好比说有葱香葱香蒜，然后拿花椒油浇上去的加胡椒粉，它那个组合香味是完全就不同了，你千万别让它直接浇上去，浇上去它没味道的，一定要超过100度，这样花椒油利用率特别高，而且要做什么像烧茄子，茄子卤大串鸡蛋串串面， 你怎么说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放蒜呢， 哎，其实花椒里搁一点蒜是可以的，而且呢小葱是最香的，但是胡椒粉一定是盖满了，吃完之后让它浸香味进去，这时候它的花椒才真正的有前飘的有后边压皱的，这味道是有层次往上飘的走的， 就放这些东西真的是有讲究，就是原来咱们都知道啊，说要做饭要热锅凉油什么的都知道，等油烧到几成热的时候您放花椒放葱姜蒜啪啪，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对， 不对， 完全 不对 的， 这是背书， 对，就是您想您就是油七成热已经挺热了，您把花椒哼哼直接就黑了， 对， 等于它是糊的状态， 对， 就是凡是炒菜包括像葱姜也是那么蒜都是这样，您先小火油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先让它煸 透了煸香了，尤其是姜先下， 对， 葱都薄，你这姜蒜这都先下的， 要不好多朋友说我这蒜放的不少啊，怎么出不出来那蒜味儿啊，就是因为您之前没变， 其实做厨师来说，其实你悟性来说在新香料里啊，说跑一下题啊，是要有酒的，就是香料你要有酒的，你要有汤的， 它是 你要有新蒜油的， 哦， 你这么说您能明白 吗，蒜引子是吗， 对，你们还不说为什么人家有葱油也有蒜油有姜汁酒水，你看这三个组合性的出来完全是不同的， 对， 我需要大量蒜的时候我是加的蒜油，跟你拿蒜直接在那炒可两码事儿， 对， 那是一斤出一斤的， 对， 您想它那香味是多大的味道，所以料味道是就是葱姜蒜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油有酒有水它才能一组合，你才知道哟它这个味道怎么有层次呢，它是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就它跟炖不太一样， 不一样， 就炖大家说哎，我往里边放这个大料什么的它不最后也能出点料香味，那您想炖多长时间呢， 而且它持续性，而且它的籽儿，包括它被晒过之后，而且它那个新料本身就霸气的那种，像八角是一个很霸气的料。 对， 就是你稍微煎点油，它只要反热，你加水马上就泛出来了。 对， 因为原来这都是中药的东西，你知道吗？它煮出来以后，它侵害性极强，把所有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它的味道了。所以下这个就还有一个特可怕的味道，我不知道各位用过没有？丁香？ 没有， 没有。 嚯、哦，那个。中医药膳里头有一道菜我原来做过，叫冰糖丁香炖雪梨，要七根丁香，当时那梨就是黑的，蒸完了之后化完了以后它治药膳嘛，你吃起来那哎呦奇香无比，就腻的那种甜， 丁香本身的味儿就是甜香甜香的， 你知道多可怕，那我吃完一勺我打了3天嗝都是那味儿，就它那味道很特别厉害，而且丁香可怕到什么地步，我们做一桶卤水30斤的话给半颗丁香就足够了，煮透了啊， 30斤 30斤的水你半颗丁香就够， 嚯、 所有的人都说6颗丁香基本上什么都吃 基本你吃不了。 人叫丁香肘子，嗯， 就基本上就尤其是先煎水，丁香先下去的话，基本你后边就废了。 哎呀呀呀呀呀， 就也更霸气，比孜然还霸气。 好，来，那我们在此呢，还是要跟众多位听众朋友说啊，我们喊口令抢红包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了，没有了。 对，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喊什么毛裤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说了。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有另外的礼品。 是的，是的啊，那您 啊，行，咱 换 一下， 换 好的，好的。本节目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请咨询电话86395714。 哎，我们还有别的奖品啊，咱们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里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有奇妙。 哎，嗯，这样行不行？就是因为香草啊香料啊，其实在日常的，只要做饭当中，其实大家使到都会很多。 是 这样，咱们能不能更具象一点？ 嗯， 就比如说好了，比如说炒素菜是一类，比如说因为你想炒素菜咱们得做出肉味来， 火， 对吧？有难度吧？ 有难度， 这心脏病都得发。 你想素烧茄子，对吧？ 素烧茄子 可能得有吧，对啊。另外一种炖肉，啊，无论什么牛肉啊羊排呀，啊，或者肘子呀，肯定也会使到，对吧？然后还有一类比如类似于生鲜，啊，会不会也使到？然后再有一个拌馅儿，拌馅儿大家可能使的也相对比较多。 拌馅儿，我咱们倒着说啊，先说拌馅儿这事儿，我这脑子不清楚，现在尤其是换台本了，受不了。嗯，拌馅儿有搁花椒油的，这是真有。完了，有搁葱油的，有搁麻油的，有搁香油的，这是我们接触过的，基本上这种油。然后还有一种是耗什么耗姜油的，就直接拿那个菜油直接熬姜油。因为可能会有海鲜馅，它可能会阴，或者说像蟹粉馅的，它玩的重，它可能要盖那个味道，它会加姜油，这么着起来是不一样的。那姜油里头可能会加蟹的，就是蟹骨头什么之类的壳什么的一块熬，它出来的那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油能起的作用，搁馅里头的，尤其是在汤包里头出现最多。 哦，就拿吸管可以喝的。 对对，它加油和可能加皮水。出来是那个味道，然后加那个北方的像什么饺子馅里头，还比如说我今儿炒一个想包一个丝瓜鸡蛋的，可能它就盖不上那边，因为丝瓜还是水鸡蛋，你转完了之后它会泡汤，但是它没有味道怎么办？我加了盐了，我还得加点花椒油，这么着以后跟鸡蛋搁在一块，等于半湿炒的那种状态，哎，出来包那个饺子，哎，吃起来也是另一种味道。还有像什么茄子馅，因为它是水寡的，都是水寡类的，它可能会加一点香料的东西，像花椒油这些东西能进去，或香油混合油进去，这是可以的。然后说炖羊肉，羊肉是不能加这种 食啊，比如说小胖要吃的是猪肉大葱的，是不是放就不放花椒油？ 反正我们家是花椒油也会放， 他们会放， 香油也会放， 他会呛。他们一般都会下什么？下五香料。 对啊， 下五香料下得很，而且但是葱油肯定跑不了。 对， 他加点底的花椒油， 香 油，然后拌这肉，它是腌过的肉。他们老家那边是基本上把肉都先抓了，先拿香料粉抓了，抓了之后盐可能也在其次啊。 对， 但是他会加酱油，它色重。他煸的时候是分两锅炒，是先把葱给炒到一半的时候搁边上去，然后拿这葱油底油跟花椒油啪划这肉，划完基本上差不多了。把葱搁进去，直接烹上酒，烹上撒上胡椒粉，直接快速扒了，一封出来。为什么？两个不耽误，香料味重在其中之一，葱香味极其在前，肯定是这么玩。 就是这是熟馅的， 它这 不 就一半熟馅？ 对， 等于玩那个。 然后包包子什么都会用这个， 全是那种。还有一种是半反锅熟馅的，就跟咱们家小时候原最早炒鸡蛋包韭菜馅饺子，先把鸡蛋炒了，往回倒。 对。 哎，往回倒，等于拌稀那个馅儿鸡蛋的时候，往韭菜里倒，然后快速拌，加完味儿马上包，因为韭菜一塌秧，它薄皮，啪都快出水，赶紧拌。拌完之后，拌热的，就是也是拌熟馅嘛，也是一种做法。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反炝锅馅，就像炸酱，往馅里拌，那个就是反炝锅，就炸好了酱，就人多。好，来，我小时候我爸就干过 黄酱， 直接炸黄酱，咔咔一拌，把搁肉里头，它是半生熟的一块， 有多咸有多咸， 不是，基本上二斤能赶四个人没问题，吃不了还得回来多叫水，它不一样。所以就这种运用的方法，它肯定运用的油跟香料之间的取决，完了你能决定你做什么。它这种运用特别多。 哎，你看我们听众胖土豆，人家就发了，是这么念吧？ 是。 哎，人说了，拌馅儿放黄酱特棒。 嗯， 我的天哪，可咸了。还有像什么，我们炝炒土豆丝，那时候就练花椒油的功夫了。它就是你花椒油炸的好坏决定了它最后你烹醋那一下它有没有那个味道。其实盐好下，因为土豆它是淀粉物质，它下多少盐它不显，但是醋里头有盐你就会很麻烦。但是你没有花椒油解这个腻，你就变成愣酸愣咸，它没有醋的过渡了。所以其实都是巧妙的运用。尤其像什么特别早以前我们做过一个榨菜，那个榨菜就是加香粉香料粉，对，炸的是猪肉，好像类香，就类似于就是椒盐猪肉的那种。但是那个时候腌的时候就必须挂糊，它就会解那个，但是你必须炒一个盐，炒一个花椒的或十三香的盐，配那上的蘸着吃，因为糊厚嘛，你头一遍吃不出那个主料的味道嘛，但是它怕失去主料味道，但是你撒上的又不好看，它就会配一个盐。炒一个，把盐炒热了，然后呢，控制在50度左右，再掺香料粉，这边以后变成一个花味的香料粉。这种盐可以配，可能搁辣椒味的，有点像七星盐那种味的。哎，就这种七味粉这种感觉，可以加辣椒，可以加胡椒粉，也可以加十三香，然后加盐底，这么混在一起，这是生活中必备的一些小的料蛋， 就跟您自己做的那盐一样呗。 还不一样，我那还是做的熟盐，它这是生盐，生 拌盐。它那还算生的呀？ 对，因为它是只是在70度，不到超过100度，超过100度的糊化呢，它会出现几个裂痕，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盐是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防凝剂，防凝剂会坏它变化。它还不会是纯盐，我们现在是一熬完之后是把那个纯盐熬出来了，防凝剂就退化了。因为你必须超过，为什么要刚才说一定要超过70度，55度左右才是脱变，就是这种防凝剂才会失效。 有点深奥了啊，感觉回到了高中，还是高一的时候。 不是，我那个高一时候没学这个。 大一学的是吧？ 你让他把那什么价表，你让他背一个。 这个来，咱停留在肉这儿，一会儿我们再说素材啊。因为正好永恒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肉的。人家说怎么做那牛仔骨啊？我在家里边煎完了之后，肉特别的硬。 肉一定要腌一下，牛仔骨你稍微加一点食粉，我们 弄点嫩肉粉行吗？ 少加，因为你的比例摁不透。所以必须是什么，加一点，其实嫩肉粉也行，但是少下。就是看你重量比例啊，好比说1斤，你下1克半克就行，嫩肉粉加上盐，加上那个一点淀粉，完了加一点鸡蛋。完了加点水，主要是在水，鸡蛋都后下都可以。完了加淀粉，完了拿油封上，这边你才可以。但是腌的时候呢，稍微加一点蔬菜水是最好的，千万别加直接加凉水。 那哪种蔬菜的？ 胡萝卜、芹菜，你熬点水就可以。对，因为只有蔬菜汁儿，它会能吸进去，它有纤维物质，它能胀出来。你加食粉才能胀起来，你才能不觉得空。要不是空的。它腌完是空的， 加那柠檬汁行吗？ 柠檬汁少加，因为柠檬是咬，碱酸的，跟食粉是对抗的，不一样概念。 稍微腌一下。 对，腌要停1个小时至2个小时，因为那个你那肉粉才能发酵，你发酵完之后才你煎的时候别火，别那个

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孔乙己餐厅餐饮集团 就是个做饭 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 就是个做饭的， 做得好， 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明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节目也是需要你的啊。 是的，是的，是的。 哎， 随叫随到，随叫随到。 先不说那么多啊，胖土豆啊，人家说了，说黄酱炝锅也不错，说人家爸爸做酱牛肉的时候也放黄酱，您别说锅放那个就是酱牛肉做黄酱，就是所有的炖牛肉我都放黄酱。 其实酱啊是一个发酵的二级品， 嗯， 就是豆类发酵的二级品，它能存在食物里头，其实它不算新香料。但是它也算是一个底料的底料， 是 因为它底的含东西太丰富。好比说我们炸黄酱要奢侈一点，肯定用五花肉，对吗？用一些新香料的打底，然后我们用黄酒，不用水去炒黄酱的时候，它出来是什么样的？它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拿这个酱要蒯在底汤里头，那完全一冲开，它就是酱香味的二级提升又不一样。 对， 所以有时候在家里头炖肉。加点酱是合理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酱的变化挺多的。你像，在广东菜里的变化最多的就是海鲜、猪侯这些酱，都必须用。为什么要用？它会发酵很多东西，包括蚝油这些东西，都是二次底层的发酵。所以呢，广东卤水里头他们加酱料是最狠的。最狠的，但是北方基本上就是一种酱料，黄酱，可能是稀稠干，完了加甜面组合。之后我们拿面跟豆类发酵的酱来去组合，其实这时候已经变成 double 了，它的发酵种类不一样了，可以新香料的发酵又不一样了，所以完全不同。所以支持加黄酱做卤水这些东西，小卤水东西，但是一定煮透，酱也容易坏。是在哪儿？是因为虽然它咸，但是你每天必须煮开的，就是有时候犯懒不煮它了，不煮它，但是第二次发酵就会变质，因为它油水的不一样嘛，它会变质，会溅到生水里头，可能进了生水了，可能生油啊，你不煮开它，不超过100度，它就会长毛发酵了。 我前一段时间在家里边做那个排骨豆角，我也是第一次啊，有生以来第一次，去菜市场买排骨的时候，我说我要两根儿。 就一般我都是要这事儿吧，啊，就是要这要这半个都要了都要了，但是呢， 菠菜你没买两根？ 没有， 不是他那天忘了戴眼镜了， 那也太不局气了，是吧？后来我就因为我觉得南方的朋友，人家比如说煲汤啊干嘛的，人家要吃新鲜的， 对， 所以人家那两根我觉得人家也有道理的，哎，真的。我就弄了两根儿，因为我就做那一个豆角，就是排骨豆角。 哦，一个豆角， 没有， 那一个菜。 嗨，哎，这豆角是这样， 主要吃排骨是吧？然后我就买两根儿，我在炖那个排骨的时候，我也放的那个酱。当然也不是放的纯的黄酱，我用的那个东北的那个蘸葱的那个酱，就那个，我还专门尝了尝，甜咸怎么样？咸味还挺足，所以我就多放点，一点盐没放。 它叫豆酱 啊，对对对， 那叫豆酱。 然后，哎呦，最后炖出来真跟之前啊，之前我一般炖的话都是炖一锅排骨，排骨剩了点了不。就当一个菜可能不太够了，买点豆角跟着一块炖一炖，也就这样。但这次是专门做了这么一个菜，加了一点点的这个不止一点，加了不少的这个东北的这个酱，出来的味道跟之前做的完全不一样，好吃极了。建议大家回去可以试。 我们其实加酱做菜是一种方式。其实我前些日子去我们家全家旅游去了趟台湾，台湾是祖国宝岛台湾啊，吃了一个日式的小料理店。喝了一个汤，就是大酱汤。其实听着，哎呀，太简单了。后来我一看，真的不简单。它一直掉，我们预定了两个星期之前预定的，它可能带点腥。然后呢，去的时候就一小碗，完全不同，24小时。 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汤， 大酱汤，它掉了一个大酱汤，它是拿味增掉的。掉完了汤，煮完了之后，扫了汤，出来你看你喝的那个味道。 它 还是酱， 它等于还是用昆布啊，什么沐浴花啊，什么的那个吊的汤， 但是它吊的是酱汤，它扫了一遍， 我的天， 里头就一块豆腐，很简单，你看着不值钱，喝两口，我说这厉害，这贵了， 是 就贵在这上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接触不到这个，因为我们有点断层。其实原来我们古书上有拿酱吊汤。但是他们继承了就一直在延续。所以呢我们其实我们的酱最早不是这么深的颜色，比这个发酵要短，是淡黄色的。所以呢它就是分层次嘛，等于现在呢等于北方的酱占的比数大，所以希望要那种深色，发酵棕色，我其实叫棕黄红色，其实最早是淡黄色。其实那个豆类发酵的时候有点像纳豆那个颜色，哎，那个其实炒完了之后出来的变化是分解分子变化是不一样的，它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好，这样啊，我们先10秒入个戏啊，入完戏之后咱们就得回答听众朋友的很多的问题，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对吧？啊，可能有很多跟酱料有关系的。 青哥要不参与一下？ 不参与。你们俩都不按台本出彩。 一秒入戏，Action。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与了吧？ 哎，你说那王校长一人一万那抽奖吗？据说只有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的，这不歧视我们吗？ 人家不都解释了吗？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也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人就直接绿了。 哎呀，机器真是不懂我呀，不知道什么叫沉默是金吗？ 哎，对，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懂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的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哎，你要是符合条件，立马给你批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吧。OK， 不是，贷款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不能错，人家建行的这个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你只要刷脸，哎，人就知道，哎，给不给你。 哎呦，厉害！哎，那说半天能借多少钱？ 信用快贷最高300万吧。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贷款，哎呦，最高1000万呢！ 哇、哦，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呀！来，一秒出戏啊！好，哎，好，哎。 好多人发这个问题啊，咱来说一说。就比如说波波说了，哎，各位，咱们北京哪能吃到正宗的干煸牛肉丝啊？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哪个馆子都有，特别喜欢。这几年好像看到的少了，就算有的馆子偶尔有，牛肉丝也是炸的，软炸的，不是干煸的。我这来来回回发了好几天了，老是跟咱们的话题搭不上啊。 主要美食家少。那今天我们的陈庆老师，他不光是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创意总监，同时也是美食家。 这菜我也找半天了，我都脑子都没头发了。其实这道菜真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的厨房的火跟原来的锅都不一样，所以干煸牛肉丝不好炒。说实话， 是因为火候太大了？ 不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厨房基本都是按广东厨房做的，川菜厨房不是这种火，火不一样，我们叫做连碰灶。这种火呢炒出来是稳的，现在这种火呢就广东灶呢能把火能打成白色了，就是急火爆炒的菜，那种都是温火快炒的菜，是两个概念。第二，牛肉，我们国产的牛肉呢稍微有点老，所以呢现在货，好比说我就要火豚煎，我编这做这干煸牛肉丝，我得切成小拇哥粗的，编成细丝，而且出成率很低，而且这菜占火，占火占成多长时间？十分钟， 煸半天嘛。 十分钟，我要使广东菜这锅炒，最少能炒六个菜，没问题。所以它功效也不一样，而且人工不一样，它费人，它太费人了，而且它是要手艺的。 嗯， 一小时能炒六个菜，那我凭什么用你啊？这菜也卖不出高技术价值。 那也就是说，因为它实在是费功夫，所以现在很多的餐厅人家懒得做这个菜。 这是第一，第二，人员会炒这个菜的人凤毛麟角。 啊，真的吗？ 越来越少。你就让川菜厨师，北京现在的川菜店里的厨师能扒拉出十个做灯影牛肉的来，你都未必能找到。他少，而干煸牛肉丝比这还费事儿，这又是一问题。三，鉴定口味性，口味组合本身就难，这炒这菜就难，完了你还弄一组合，最后还得烹醋啊，这种效果要咔脆的那种感觉，越嚼越香的感觉，基本上人都做不到，培训也跟不上，而且这个菜已经被教科书拿下了。基本上大家做的快炒的东西就是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就是现在 简单快捷。 新厨师的培训就已经 没这个菜了，没这个概念，所以它就很麻烦。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小时候用的芹菜是本地芹，出来清香味是不一样的。现在都是西芹，芹菜也不一样。就都不一样，所以牛肉也不一样，出来效果都不一样。我再找找，我找着通知的，没问题。 行，找着了给波波发个私信。 那我发私信。 得嘞啊，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说了，他说周末了，我呢也该休年假了，连上元旦那种年假，一共11天。我的计划是去我爱人老家里边去吃最有特色的百年历史的豆腐脑。听人家怎么做啊？用当地的黑酱，还有很多种的香料，还有肉熬成的汤，做成豆腐脑。大碗里边半碗豆腐脑，半碗肉汤。 我天， 就类似于、就是我们叫两叉吧， 叫两叉， 对吧？就是两叉，一个是卤，一个是豆腐，等于是啊，豆腐脑半碗肉汤，上面有飘，飘是什么呢？就是碎的排叉，还有香菜。 哦， 就什么吃呢？就驴肉火烧吃， 就一听就是河北， 就是河北本身饶阳， 保定饶阳吧。 啊，对，一顿早点啊，没错，就是早点驴肉火烧加豆腐脑。告诉你们啊，饶阳的豆腐脑北京没有，但是天津有，但是我也去天津吃过，没觉得比我们家媳妇儿的好吃， 不一样， 媳妇儿老家的好吃啊，那就觉得媳妇儿老家做的香。 哎呀， 真的有百年历史啊，没夸张。 真的说的我这样啊，必须用油炸。你吃的时候能给我们闪送两份吗？ 汤坏了，豆腐还在， 容易泄。这样你拍个照片，我看看，是吧？哎，说这个就跟我老家的那个有的地儿做的 豆腐脑差不多 类似， 因为我们那边的胡辣汤也是用牛骨吊嘛， 对， 拿牛骨吊的汤，然后再去冲这个整个的那炖这个汤，它有些地方还是坚持着老传统，人家是从。就是比如人一般都做早点，早点做完了之后回去稍微休息会儿，就开始拿骨头炖，一直炖到半夜得12点左右，然后再出来再吊那东西。 早餐不好干， 不好干， 早餐是最累的， 是 因为早餐你睡觉你还不是时候， 对， 因为他正好把他生物钟给打乱了。 对， 做早餐的，你知道熬粥要需要多时间吗？早餐 熬粥拿电饭煲熬， 对，很快嘛， 不是大桶熬粥。你要想熬粥的话，要卖粥。我在香港碰见过一哥们儿卖粥，就是卖海鲜所有粥。 对，那得 这大桶， 那得给它炖出花来呀、 啊。对，煮出花来。 对啊， 他得泡米。 那 他落档了，开始泡米，把水坐上睡觉去。5-6小时之后回来，这就下午了吧？把米倒粥锅里煮开了，一关火，等到10点钟开火催。催到早上起4点钟，拿勺子啪往上一扔，那勺子站那儿了，这事儿关火了，早上开始卖粥了。 哎呦我天哪！ 他等于就不闲着，他一直在有东西在做。他每就6个6，就咱家那种小的电那个煤气罐，就是6个眼儿3组，自己一个人从这前面是菜，这边是海鲜，抓着海鲜往里扔，抓着菜往里扔，就一份夸倒给钱走人。就这么一档口，屋里能坐15个人，不得了了。每天的标准是卖完这一桶粥，这桶粥差不多我到我腰那了。 嗯， 这么一桶，每天必须卖完了，就这么一勺一勺一勺完加水就一煮完了，一勺加水就一煮，就是一勺一勺卖出来，速度很快。他上座率最快的时候，基本上排大队，得20-30号，就吃完一个完一个，吃完一个完，蟹都提前杀好，虾也提前杀好，鲍鱼提前杀好，你不杀好了。就说我要一窝蛋，直接咚走，拿蛋冲，拿着粥冲蛋，腰粥都是打好，直接抓上就走。冲是拿粥冲的，不是说的你再煮进去的，所以它的速度就是提高，不一样吗？ 好吧，他门店可能需要重新装修一下啊。 有装修呢，就需要钱呀， 当然， 是不是？我也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住上了吗？ 这别提了。那个手续都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的那个到期了，这钱一出来我好装修。 哎呦，你还得等什么明年呀，赶紧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 啊！ 装修建行也有分期啊，利息高，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只有0.35%的手续费费率，最高能贷100万，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我这不错呀， 相当啊。 哎，手续简单吗？ 你只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多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都可以办理。 哎呀，这，哎呀，那有联系方式吗？ 详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价。 对，当然在此我们也得做一个预告啊，因为到年底了，很多银行的朋友他们都排着队来做我们的直播。你看前两天是建行的，今天我们在最后一节请来的是工行的朋友。 是是， 讲的也是跟贷款有关系的事儿。 哎哥，真的就是人家不来啊，你不知道，就昨天我们说了建行的一个叫会兜圈， 我听了 啊，你听了？ 我听了。 那 AP 不是 APP， 人家是一个微信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号您要不说真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有很多其实挺好的东西， 对对， 是我们老百姓不太知道， 是 他推出的项目可能我们不了解。 对， 老怕被骗。 有好多免费的东西咱就可以领， 是， 而且有时他能在超市使100返50，不是满100减50， 减50直接减， 对， 它挺好的东西。 绝对零度说：“哎，我记得以前好像鱼信有干煸牛肉丝这道菜， 现在也有。 反正就是特别可惜啊，就是我们电台边上，真的，电台附近很多不错的餐馆里头，这个算一家，关了。 川办 啊，是川办，那稍微远一点了。 川办

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新的两位嘉宾了，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两位项目经理，一位是 重新说啊，哪个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啊。 你刚才说的是中国银行 哦，那免费做一个广告啊。中国银行的朋友听清楚了吗？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于子琛。 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冯一言，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二位。当然像我们的听众 DS 您发的这个我们两个人都接受， 对对 对 特别好， 已经反馈了 是、但是我们俩说了不算， 是的 啊，没关系，开心就好啊。 是， 来来来，那今天二位来就像上一节我们做的那个小小的预告一样， 是 主要是做贷款的，也不、也不能说做贷款，不不不，就一到钱这上的我们俩就容易懵，真的是就容易懵。 就想弄个大的是吧？ 哎，这个大呀， 啊，这个大， 就是一旦你符合什么什么标准的时候，当时放20万给你、 哦、 而且可以提现 消费贷。 来来来、这样先讲一下这个一分期是啥意思好吧，跟谁讲。 一分期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吧。一分期主要就是，我们工行推出的一项业务，它是呢，通过您在工行获得的额度之后，可以通过我们这一分期的业务呢，把这个您的额度转到一个专用的借记卡里边去进行刷卡消费。 嗯。 主要大体意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样一项业务吧。它是通过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分期还款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本金和利息的偿还。 哎，它会有所谓的手续费吗？ 会有，但是我们现在北京地区的分期还款分期付款这手续费是有优惠的 哦、 正在做那个费率的促销活动。 好，因为实际上在名头上你们两个人都是咱们工行的项目经理，那在公司你们俩的分工你们俩不是一部门的吧？ 是一个部门， 是一部门的，但不是一科室的， 也是一个科室的。 就是、 好，小胖给你了。 那你们俩一定不是亲兄弟。 哎，有分工吧，应该是 有的。 对， 我讲一下吧。就我主要负责我们就是老百姓更所知的消费贷款业务，我们子琛同志可能负责我们信用卡的分期付款业务。虽然我们都在一个科，但是只属于两个业务品种。 明白明白。 其实也都是算贷款的，只不过一言负责的是稍微大额一些的贷款， 对 对不对？ 对， 您负责的是稍微小额的分期的一个贷款，比如说买一手机， 两个业务品种 啊，对对对，没错， 也是因为本身信用卡它的额度也不可能那么大，你说是不是？ 对 对 对对对对，来吧， 今天主要说的就是这个一分期是吗？ 其实是金产借，应该是金产借，然后来引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 得嘞，那您说说刚才说的是金闪借 ， 金闪借， 对。然后下面由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 兄弟，你一定得慢慢说啊。 OK， 因为我们俩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活动啊，一定得让我们俩听懂，相信听众朋友就听懂了。 通过这次节目，我觉得你们肯定会有大有收获的， 是深深的爱上这个。 谢谢的。那个就临近元旦，马上就要春节了，也到咱们中国人就是消费需求最旺盛的时候了。可是无论什么消费都离不开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在这里我想为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叫大家就是借钱不用求人的方法，就借助我们工行最新的一款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最新产品金闪借。金是公积金的金，闪是闪电的闪，借是借钱的借。顾名思义，金闪借就是我们行针对北京市广大的公积金缴存人员提供的一款最高授信额度达30万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 就是您无需提交任何资料，直接在我们工行手机银行上申请，我们行在线给您核定额度，给予实时反馈，秒申请秒审批，在20万额度内您可以直接办理用于个人合法合规消费用途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人民币贷款。 好，停。刚才你说的是只要有公积金的这个， 对， 就可以秒给，就相当于好了，那个你的那个所谓的信誉额度肯定是够的， 对， 然后就可以给你这钱。 我再为主持人的这再详细解为这个问题，我再详细解释一下，就主要是您主要是缴存我们北京市管公积金，因为在咱北京市有主要有两大类公积金，一个是国管公积金，一类是市管公积金。我相信咱们两位主持人是北京电台的，都是市管公积金，北京大部分的同志都是市管公积金的缴存人员。如果您是北京市管公积金缴存，且持有我们行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管中心合作发行的北京住房公积金联名借记卡，且连续缴存北京市管公积金连续12个月以上的客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登录我们工行手机银行，找到本地服务，点金闪借，然后我们那个工行会实时反显出你那张公积金联名卡的卡号，您只要轻轻获取验证码，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得到额度了，如此简单。 最快其实几分钟就 OK 是吗？ 不到一分钟就开就。 哎，那是不是前提条件就比如说，好，小胖他公积金的这个缴存的必须得是工行的？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按照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要求，目前北京市管公积金跟8家银行合作联名卡的业务，包括我们工行。但是，他支持一个人同时拥有8家不同银行的公积金联名卡。比如说，您现在有一张建行的公积金联名卡，但是我们工行欢迎去我们工行也开一张我们工行的公积金联名卡。您可以同时拥有2家银行公积金联名卡。如果小胖同志他之前已经在建行办理了公积金贷款。不影响他之前的业务，只是在我们工行多开一张借记卡而已。通过这张公积金联名借记卡，我们就可以查询小胖的公积金缴存情况，是否期限达标、金额达标。如果都 OK 的话，我们工行有一套，就会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授信政策，就给小胖一个额度。目前最高是30万，但是提现金额只有20万。 够了吧？ 够了。 你提现，你要那么多现金干什么事？ 还是有用的。 但是在这里，我要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就根据监管要求，还有我们行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管理规定，目前消费贷款资金只能用于日常的消费、装修、购车、家装、旅游等，不得以任何形式用于购房啊、购买理财啊、购买债券，还有生产经营等一些国家禁止的用途。 当然那样肯定肯定是不合适，是。 哎，那我问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您这个带起来比较方便，只要您有正常的公积金缴存就 OK 了，而且是咱们的在北京市进行的公积金缴存就 OK 了。 对， 那它的利率是多少呢？ 利率说出来你们会很吃惊的。目前现在公积金客户享受我们行专属贷款优惠利率仅5.4%。而且它支持3种还款方式哦，等额本息、等额本金，还有按月还息到期还本。我觉得很多同志等额本息、等额本金，大家都很清楚， 对， 因为咱们房贷啊、日常的分期付款都是用等额本息的方式。但是我们有按月还息到期还本。举例来说，比如说你贷20万，你每月只需要交800块钱的利息，准确说是799。 对， 然后等到一年以后，再把20万本金再还掉。这样您的还款压力会很小，您可以充分使用这笔贷款资金用于消费。 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这个贷款期限只有一年是吗？ 我们最长支持3年。如果您用等额本息、等额本金想每月还的话，您可以选择3年用等额本息、等额本金。如果你就想就是 我只还利息的话，就是一年。 对。 那如果比如说我在一年之后，我比如今天办的这个业务，然后明年的这还是今天，我把的20万全还了，还完了之后呢，我能不能再继续办理？继续提取这20万？ 可以的，就在你还款之后的下一秒可以重新再申请20万，你可以续贷的。前提是您在始终有我们工行这个授信额度。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我已经完全清楚了。 譬如说，就是比如说咱们工作一年，明年涨工资了，你的公积金交了也高了，没准明年工行给你额度也会更高， 40万。 哦， 提现30。 但是这做不到的，主持人刚才我也讲了，我们这个授信额度可以给您，但是按照监管规定，我们目前提现只能20，但是剩余额度怎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于子琛同事为大家介绍我们一分期产品。 好哦，原来你们俩是这么大配合的。 对， 明白了。 就是想借巨额的款，比如说您想借个30万、20万的，您找一言；如果想分期的啊，我可能借不了那么多，找您是吧？来，您跟我们说说您那儿的业务。 刚才一言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金闪戒给大家授予额度的这个问题。 嗯， 那如果您通过金闪戒已经获得了这个额度，而且额度呢是超过了20万以上，那20万呢可以通过它的金闪戒直接从线上直接转到您的这些卡里。 对，现就相当于要现金了嘛。 啊，对对对。嗯，然后呢，如果是您的额度达到30万、50万甚至更高，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分期这个业务呢，将您本身已有的这个额度可以转到一分期，将您的额度充分利用， 嗯， 也是进行消费使用， 嗯 嗯，一分期业务呢，就是刚才我提过了，就是用于消费的一个分期付款业务，然后呢，上面它是把这个额度转到一个专用的借记卡里边供您消费使用。这个借记卡呢，就是什么是专用借记卡呢？就是我行根据这个持卡人申请开立，仅能使用一分期资金在我行指定的行业办理 POS 分期，就是商户的直接分期，同时支持放款和提前还款的转账业务，但是不支持存款、取款、然后转账等现金结算类业务。 嗯， 啊，一个同一持卡人只能在我行办理一张一分期专用借记卡。 嗯， 那在后面呢，一分期有一个办理的要求，它其实，办理的起始金额不是很高，10000块钱就可以办理。 嗯， 然后分期的期限呢是不低于6个月，有6期、12期、18期、24期、36期，最长根据我们的卡的不同设置，最长可以达到8年，一般的房贷定制卡现在是可以达到5年，啊。然后，一分期的用途呢，刚才也是用于消费为主，也是家装。 嗯， 教育、旅游分期、婚庆这些，适合大额消费的一个场景。 嗯 嗯，然后我们一分期在优势或者是客群，优势和客群， 嗯， 跟大家介绍一下。一分期呢，它的优势是首先高效便捷的办理，它的手续特别简单，在工行的营业网点就可以快速办理。其次呢就是费率优，期限长。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对最长8年嘛，不是？ 对， 嗯， 最长是8年。然后现在呢，手续费是在有一个7.4折的优惠，有一年期费率低至4.45。 嗯 啊，然后呢，资金是秒级到账，资金最快是实时到账，然后即时刷卡消费，然后满足您的大额消费需求，购车、家装、租房、教育等大额消费，无忧。 对， 也如果。这里提一句，就是如果您在工行网点已经办理过一分期的客户， 嗯， 您就可以下次办理一分期就不用再到工行网点去了，就通过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在线提款， 嗯， 也是方便快捷的一种方式。 嗯，好，来，接下来那个不进问题滚滚来啊，那个我们就开始先问了， 嗯， 那个小严 啊， 来，丰硕果。 对对对，都长着火龙果。 来，小严， 嗯， 你解释一下，因为说心里话， 嗯， 就你们俩说完的这个，虽然产品是不同的， 嗯， 但是我相信听众在听的时候都说，啊，不就是相当于我借了钱，借了钱拿出去我去消费，然后按多长时间，可能这个最长3年，那个最长8年，我怎么着都得还钱，那俩人差不多呀，区别在哪儿？ 区别在于。 你们俩的这个两相当于两个产品吧， 对 啊，虽然你们俩捆绑了，说一个人我帮您弄20万，然后现金怎么怎么样，那个说没关系，您剩下那10万没地儿花了是吧，来我帮您怎么怎么花，来讲一下这俩的区别， 跟您主要提一下这区别吧。这一分期呢是主要是属于分期付款类的业务，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卡的一种消费业务，它的本金和手续费呢都是按月收取的，它的还款方式也是比较不像金闪戒那么就是 固定 丰富，金闪戒有3种还款方式， 嗯， 那个一分期呢只有一种还款方式，就是本息每月还款，然后信用卡的额度是转用专用借记卡中，消费方式呢是客户持这张借记卡到商户的指定 POS 去消费，金闪戒呢本质上是一种就是个人贷款产品，然后采用贷款利率计算贷款费用。金闪戒呢是支持线上操作的，然后呢，它的消费方式支持线上和线下2种方式。 嗯，好， 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一句咱们大家都 听得懂的话， 对，都是比较实，子身话听，就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如果您的消费需求不是那么大额，比如说20万就够用了，我就友情建议您就先用金闪戒，在线上提现消费就够了。如果您的消费需求比方说很大，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辆50万的车。 或者我想比如说办个婚庆需要更多的钱，20万不够，那就先提金闪借，提完之后20万之上的部分用我们子申同志的一分期把剩余的金额放到专属借借卡里，就刷卡消费使用。 明白了。 譬如说您要像境外旅游，比如说我国外是需要那个使外汇的，没法刷卡怎么办？那您就可以先用我们金闪借提现，然后兑换成外币去境外旅游消费。 嗯， 这也是金闪借比较有提现的优势的地方。 明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啊。 嗯， 第一是 SW 问的问题，他说如果咱们先算这20万金闪借的20万， 嗯， 这个有手续费吗？ 这个在这里想给听众普及一个概念，我现在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在讲分期付款手续费跟贷款利率它俩是不是一个概念的。刚才子琛也讲了，他那是收了手续费，我们容易借讲的是贷款利率，我们贷款利率仅是 5.4。 5.4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我们都贷房贷，房贷利率现在北京市一般一套房房贷利率也就是5.4左右，二套房利率是5.9甚至更高。我们工商银行这种纯信用的贷款能放到5.4，真的是一款相当普惠的产品。我可以在这里就是不负责任的说啊，也算不算最低，也算是比较低的产品了。 嗯， 就真的是我们国有大行一种普惠金融的体的。 所以其实跟手续费没什么关系。 对， 对， 手续费往往会比同样的手续费会比我们贷款利率要高。 明白了。 举例来说吧，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京东白条，也知道像那个花呗等，他们收的都叫手续费率。但手续费率他们往往就是，其实我教给大家简单一个公式，手续费率乘以1.8就等于贷款利率。 嗯， 大家其实现在像那个蚂蚁，就像那个京东白条之类的，他们转换成贷款利率都11%以上，贷款利率至少有18%，一般都往往是18%左右。 嗯嗯， 具体但是他们现在也是个性化定价，每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这很简单，就把他对您收了一年期手续费率乘以1.8，就是对应的贷款利率。而我们现在这个容易借是5.4，换算成手续费率才3%。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 明白了， 啊，真好。哎，小严，你是学文学理的？ 我学理，我学金融的。 好，特别好，要不然他说好多我都听不懂了。这100%多少%？哎呦，我懵了。 哎，那正好我再问一个啊。 您说， 就是首先利率确实很低了， 嗯， 其次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您说的是用公积金的那个卡来做，那如果比如说我的公积金是在其他的行做的公积金， 嗯， 我是不是首先要做工行的金闪贷的话，我首先要办一张工行的公积金卡，我才能有资格去办我们的金闪借？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的，目前是这样子的。 明白， 嗯， 但是前提条件是比如说小胖在那个 A 单位已经给他在那个某行已经办了公积金的卡了，嗯，他怎么可能再在他 B 行再开一张所谓的公积金卡？这也不可能，因为都是公家对公家的， 是啊， 他也不可能说办就办。 对，这个就是可能同志们就我也往拿听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政策是鼓励公积金缴存人员自由办理公积金联名借记卡的，而且支持一人八卡的。就是哪怕公家为您在 A 银行已经办了公积金联名卡，不影响您去 B 单位去 C B 银行 C 银行 D 银行再办理公积金联名借记卡，您可以最多持有八家银行不同银行的公积金联名。 即便每个月我没有在另外七家银行有公积金缴存的情况，我也可以办卡， 对， 也可以申请金闪贷。 对， 好的， 是这样子的。 那用带什么那个 资料是吗？ 啊，对啊， 很简单，就需要您本人是您本人身份证，到我们工行在北京地区500多家网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这张公积金联名借记卡。 哦， 办完之后再开了顺便在柜台给开了一个手机银行，这样就秒分钟一分钟你都可以获得我们融金闪借额度了。 其实我理解了，是因为啊，现在所有的这些大型的银行，它本身后台是联网的， 哦， 嗯，就 人家能看到， 哎，人全都看到， 尤其是公积金方面。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类似于保险， 嗯， 对吧？你在那个 A 保险公司，你上一年度是不是哈喷漆啊、钣金了？人家这边人全都看得见。 哦，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来， 消费者嘛，对不对？ 好好好。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在其他的银行有了相类似的贷款的一些业务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了类似的贷款业务，其实您的贷款资质是要往下降的。 嗯， 那 OK， 那我如果有了其他的贷款业务，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金闪贷业务就没法再办理了？就是我的资质可能不太够了。 您很专业吗，小胖同志？ 你看，开玩笑嘛，消费者嘛。 所以你知道他压力有多大吧？ 我们金闪界是，如果您在他行有消费贷，或者是您有房贷的话，办理是可以申请我们金闪界的。但是呢，我们在额度审核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哦， 就是不会有那么高，但是也会给您一个让您买还不错的额度，您可以体验一下。咱们下了节目之后，您比如说您可以测一下告诉我。 好的好的啊，一会儿私人测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这种消费类似于消费贷的这种形式啊，其实是对于您自身的单位是要有要求的。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属于快闪单位啊，就属于今天有了明天可能就没了，那您就没有这个资质办这类似的贷款业务。咱们这儿是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对，我们刚才在介绍中也讲了，我们这个金闪界是要求那个申请人至少连续缴存12个月以上的公积金客户的，而且您缴存时间越久，给了额度越高。 明白。 比如刚才小胖说您有太行有消费贷，但是假如说您缴存，比方在我们行缴公积金，您缴了有3年甚至5年更高， 不止。 对，那不止吧，那就肯定额度也会更高。 所以其实这个的金闪贷的优势是在它侧重点是在看您的公积金缴存是否稳定上。如果您的公积金缴存足够稳定，比如说我已经交了20多年了，其实您已经算是资质很好的一个用户。 是的。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也是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啊，说可以提前还吗？类似于比如说我有20万，但其实我花不了，我这一次结婚，不是这一次结婚， 我上一次结婚， 我这结婚，马上结婚，我办事儿其实就差个5万块钱，但是我的信用好啊，我的额度高啊，我一下弄了20万出来，其实我只需要5万，那我能不能先提取5万？先用作使用，那我还的利息是不是只需要还这5万的利息？ 没有任何问题。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我们金闪界其实本质是我们融易界，就我们工行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子产品。 嗯， 我们现在我们融易界产品设定就是支持随借随还，按天计息的。 明白了。 什么叫随借随还按天计息？譬如说，您在20万授信额度之内，您贷了5万，您就用了1天。第二天你就可以提前还款，我们仅收你这1天的利息。 明白了。 哪怕您当时这款期限您选了12期甚至36期之类的，我们仅按你这1天按照我乘以5.4给您算利息。 哦， 哎，这个还挺好的。 好， 那好吧。 不像小胖以前弄的某个产品说贷款，人说了好了5年期啊， 对， 然后人说了不好意思啊，头一年你必须得还着。 对， 就你说我有钱了提前4年还不可以，必须第二年以后见。 不光这 款的产品都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对，而且不光能提前还款，我带大家分享一个怎么说来吧，小诀窍吧， 给你40秒钟时间， 对， 真的40秒钟， 就是您可以当天借，当天比方说凌晨1点借，凌晨12点之前还，这一天是没有利息的， 特别好吧？ 那我干点什么呢？ 给你一天周转 呢？对，急用钱的时候， 对，急用钱的时候， 对对对， 这款。很好的一个优势， 好的， 一般人不告诉哦。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啊，非常感谢。有机会咱们再继续来，有什么好的产品好吗？ 那么兴奋， 哎，是我赶紧办去，一会儿还得算算我合格不合格呢啊。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3天华北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预计将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但是不要担心，来橙色全包园过橙色暖冬喽！999元一平米，从智能卫浴到纳米净水，暖暖的。80平米8万，全屋实木家具都搞定，妥妥的。 今天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我们要去全包园过暖冬了。400-606-8866，暖心家装全包园。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